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e sun.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六又六三，乐活玩家。 好，咁啊，讲到游戏界嘅即係新嘅大作嘅话呢，就不得不提啊呢一、這个 Red Dead Redemption 2 啊，碧血狂杀二。 哇，咁啊，中文名真係好难记。 即係个中文名真係唔知想点啊，话。咁啊，大家都知呢个游戏呢就係、是、Rockstar 嘅超级大作啦。如果大家有玩过、GTA 嘅话呢，就即係知道啦。呢、一个就係、是、即係 Rockstar 嘅，即係可以话係佢哋嗰个嘅公司啊嘅一个嘅出名嘅作品啦。咁啊呢一、這个嘅、Red Dead Redemption 呢二下，咁都你可以諗做係GTA 嘅即西部牛仔版啦、啊，咁啊，而我亦都真系之前咧，因为已经有一啲嘅人咧，已经喺网上面就分享话呢、這个游戏已经即系啊玩紧啦，咁咁嗱，实际上咧我自己咧都有即系体验过，因为我有 friend 系买咗嘅，咁即系感觉上面咧，嗱先唔好讲话操作啊各方面先，净系单单讲个画面咧，我觉得真系呢一只游戏咧，其实做得系几唔错嘅。 嗱，首先，你我回应咗你嗰、那个即系咩撇除好唔好玩嗰样嘢先，因为咧嗱成日都系咁样嘅，即系等于你睇戏一样， 系 我哋一定会睇下啲影评， 系 一定会叫做望下嗰啲咩 Metacritic 嗰啲几多分啊 ，IMDB 嗰啲几多分啊， 先至去谂噶嘛， 系啦，咁啊点都会望一望，除非你一定铁咗心系一定要睇嗰套戏啦。 系 嗱呢只游戏咧，同样咧系好多人咧系即系特别有啲媒体啦吓，咁啊已经系优先玩，咁喺只 game 一出咧，其实已经出晒啲评语啊，一啲分数。咁样咧，我好耐冇见过有一只游戏嘅评分咧，系、几大外国嘅 game 嘅网站、杂志，全部一二三四五六七，我引七个啊，七个里面有五个，系十分， 系 十分里面俾十分， 即系满分， 系啦，其余有两个系俾九分。 哇！即系你可以想象到啊，呢只游戏系几受大家嘅喜爱， 系 啊，即系评价系几咁高咧吓。咁因为嗱，真系我头先讲啊，唔好话睇嗰个嘅玩法入边嘅操作点样样先啦、啊，你先睇个画面咧，你系好赞叹嘅。 系 即系入面，因为佢就即系描写一个嘅即系美国西部嘅牛仔世界啦。咁你基本上你系会走过好多，即系例如话好严寒嘅雪地啊，又会行过好多即系广阔。森林嘅山区啊，咁当中又会穿过啲即系古典嘅美国小镇啊，你会体验到狩猎啊、黑帮嘅枪战啊，即系搏击战啊，又会俾通缉啊，咁即系个游戏首先多元化，同埋你去到头先我提过呢个地方咧，系真系做得靓嘅。 嗱， 无论系讲紧日景嘅时候咧，因为佢会随住个时间咧，嗰、那个日景系都会唔同噶，日出同日落啦，有一个好明显嘅分别啦。到夜晚啦，跟住你周围嗰啲嘅街景啊，望落去嘅感觉都几写实下，甚至乎我好赞叹嘅系咩咧？当中有时候你行过一啲嘅雪地咧，嗰、那个雪景做到出嚟嗰个嘅质感，即系之真实啊， 即系啲声， 系啊， 啲脚印， 系啊，甚至乎嗰啲雪堆。雪嗰个积雪嘅厚度啊，你会觉得即系成个游戏嗰个画面咧，即系就算系我嗰时候就因为不嬲我都觉得玩 GTA 呢类嘅游戏咧，系啊，你其实你讲真，你要求得几多啊？系咪先？你自在系嗰个嘅爽嘅程度嘅啫。但系呢一个游戏，我觉得喺视觉画面层面上面咧，都能够满足到你嘅。 系嗱，我哋俾翻少少时代背景大家先，因为嗰个古仔咧就讲紧即系19世纪末嘅美国嚟噶啦，即系189几年嗰啲嚟噶啦。咁嗰阵时因为西部 時代就嚟完啦，咁所以一啲執法人員咧，就追捕一啲殘存嘅一啲西部牛仔，即係啲亡命之徒咁樣。咁主角咧，其實就係其中一個即係當地嘅一啲殘餘嘅分子咁樣啦。所以咧，其實成個遊戲咧，你就要避嗰啲FBI 啊，避嗰啲賞金獵人啊嗰啲嘅追捕。咁所以咧，你要喺個成個美國嘅西部一路就去，即係可能有搶劫啊，有戰鬥啊，各樣嘢咁樣啦。咁加上因為你啲幫派咧，咁就嚟完啦，咁有啲分化啊、瓦解啊等等啦。咁所以你就要喺啲好重要嘅忠誠啊、嗰啲什麼理想啊、名利啊等等之間咧，做啲抉擇。咁咧，即係成個遊戲嘅背景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咧，你都大概預料到咧，係好多武器俾你用啦，有得騎馬啦，有得釣魚啦，有得打獵啦，亦都嗰啲係可以帶嚟一啲食物啊、材料啊、收入啊等等。咁所以都係一個咧係幾寫實嘅一個嘅遊戲嚟㗎。 係啊，同埋我可以話俾大家知咧，即係今次呢、即係西部牛仔嘅世界咧，俾你喺 GTA 感受到嗰個嘅開放世界咧，係嚟得好似係更大添嘅。即係頭先我提過啦，首先你會經歷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就算你入到去小鎮都好啊，你都可以隨意出入嗰啲嘅即係酒吧啊、一啲嘅民宅啊咁。咁即係感覺上面咧，如果你係中意玩一個叫做 Open World， 因為你知近年都好多即係遊戲都係標榜就 Open World 啊，意思即係咩咧？你可以行主線嘅任務，但同時之間你亦都可以好似一個開放世界，自己周圍散步啊，想做乜都得啊咁樣。 不過唔係隻隻都 work 㗎嚇。 係啦，不過唔係隻隻都 work 㗎嚇。咁似乎呢一個遊戲咧，即係佢都可以好滿足到你啦。咁除此以外，因為嗱，即係大家都即係頭先有聽到我講嘅，就係話呢一個西部牛仔嘅世界，如果你相比 GTA 嘅話咧，嗱 GTA 以往大家有玩開就知啊，即係都係講一啲 gangster 啊，即係一啲例如話 係幫派嘅 幫派，係啦。咁當中你有好多即係要去做一啲非法嘅任務啊，要可能去即係殺人啊、打劫啊、即係綁架。咁其中你經常要做到嘅就咩咧？就係要劫車。咁車啊、電單車啊呢一類嘅即係交通工具咧，其實係喺遊戲入邊經常性係用嚟到代步噶啦。咁但係呢一個西部牛仔世界入面咧，咁基本上唔會有呢啲咁嘅交通工具噶嘛。 俾只馬你啦， 所以就俾只馬你啦。所以馬匹咧喺呢個遊戲係成為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元素同埋角色嚟嘅。咁今次咧喺呢個遊戲入邊甚至乎加插咗啦，即係因為馬匹就係即係一個主要嘅移動工具啊嘛，咁所以咧你係有時候咧要靠即係喂食蘿蔔啊，要係安撫啊，去提升你同呢只馬嘅友好度，咁等佢可以咧嗰個操作嘅自由度咧係更大咁樣樣 嘅 喎， 係啊，咁所以咧呢個都係引起一個熱潮嘅，的確，因為大家好多人就等希望有呢只 game 可以快啲玩啦。其實喺外國咧，因為之前睇到個新聞咧都幾好笑嘅，但因為喺英國咧咁呢只 game 之前10月24号啦，24、25号到啦就开始卖啦。咁原来咧喺伦敦一间比较大嘅即系游戏铺嘅分店嗰度咧，喺外边咧原来系通宵排队啊，要。即系买呢只游戏咧系要嗱，你即系而家英国咧其实已经冻冻地啦，因为但系啲友咧都喺条街度即系企喺度成晚通宵啊。咁再加上咧，甚至乎咧嗰啲游戏公司为咗吓，即系希望多啲人嚟买咧，咁啊甚至乎免费送宵夜俾你食添。咁所以咧系令到即系当时喺英国咧都引起咗一扎嘅啊，即系讨论一个轰动。咁而且呢个轰动完之后咧，我谂最重要嘅就系大家翻到屋企玩之后咧，系冇失望。即系呢个我觉得系好紧要。即系你谂下，之前三国无双又系噶，第八集吓、雷声大雨点小，结果咁啊，而且亦都系所谓 open world 嘛。咁但系正正就系我哋所讲啦，系会出事噶啲 open world。咁但系今次呢一只嘅《冰雪狂杀二》咧，似乎咧大家玩到而家咧都系非常非常之 enjoy 啊。 系咁啊，另外即系我想讲下啦，喺呢一个游戏入边，其中一个同 GTA 有别于嘅系统就系咩咧？就系入边有呢一个嘅即系狩猎模式啊。咁啊，大家都知道啊，喺呢一个西部嘅世界入面咧。咁就你好多时候都要去到嗰啲嘅荒漠啊，咁咧今次咧就系啦，你可以去到野外啦吓，就系咧去狩猎唔同嘅一啲嘅野生嘅动物，咁即系可能你话打鹿啊咁样样，咁而当你猎杀咗个猎物之后咧，好得意嘅喎，佢咧又唔会话即刻嗰啲肉咧就系跳落你嗰个嘅袋入面啊，即刻就会可以即系将佢咧就好似已经系据为己有咁，你又要即系做一轮嘢嘅，你又要即系将嗰个猎物咧就抬起佢啊，要攞去一啲嘅黑帮嘅营地啊去。 賣啊，或者去做貢獻啊，咁去即係令到自己得到嗰一個嘅即係 value 啊，嗰、那個嘅即係收入咁樣嘅。咁我覺得嗱，即係如果你中意玩一個嘅遊戲，有少少似係 role play 啦、啊、即係代入翻喺嗰個嘅叫做西部牛仔嘅世界，你喺當時係其中一個牛仔嘅話，我相信呢個遊戲都幾能夠係滿足到你嘅投入感嘅。咁除此以外啦，亦都係啦，即係佢入面嗰個最豐富嘅就係嗰個槍戰嘅玩法啦。因為即係大家玩 GTA 都係噶嘛，好多時候就有啲好瘋狂嘅互射啊嗰種嘅玩法啦。咁喺呢一方面咧，如果你中意玩 GTA 嘅話咧，呢一隻遊戲亦都唔會令你失望嘅，因為佢都係秉承住咧以往 GTA 啊 Rockstar 有嗰個遊戲特色啦嚇。咁即係嗰種嘅互相靠槍殺啊撕片嗰種嘅即係玩法咧，依然係保留喺嗰度嘅。咁甚至乎咧，今次咧喺呢一個嘅遊戲入邊啦，佢有嗰種 Max Payne 啊，嗰種嘅爆頭 finishing 系統嗰一個嘅即係慢動作結束嗰種嘅處理手法嘅。咁所以咧，即係相信你玩嘅時候咧，嗰、那個快感應該提升唔少嘅。 係咁，同埋如果大家真係想了解呢隻遊戲嗰個背景咧，我建議大家回憶一套電影啊，就係呢個復仇勇者，即係兩粒杜迪卡比我嗰套咧。其實咧，嗰、那個背景同埋嗰個感覺咧，睇你睇啲畫面，甚至乎你玩過嘅話咧，都真係有幾分相似，即係都係講緊一啲獵人喺美國嘅西部，然後咧就點樣喺啲唔同惡劣嘅環境之下咧，去為咗求生啊，為咗自己嘅一啲目標去做咁樣。咁大家咧可以即係不妨玩下呢隻遊戲。咁同埋其實背景等等都可以令你認識更加多美國啊。 胡嘉倫、楊樂森、樂活玩家。 嗱，嗰兩晚就萬聖節啦，烏格倫啊，咁一定好多香港嘅朋友就會出街玩慶祝下咁樣噶啦。咁咧，其實最近一啲遊戲咧，都即係配合呢個萬聖節咧，都有唔同嘅主題， 係啊， 即係希望同大家即係一齊融入個氣氛咁。 喂，即係你講開可以講下喎，有一啲嘅萬聖節主題咧，可以都幾揾錢下。例如我即係成日都玩嘅 MOBA 遊戲《傳說對決》啦，你見到哇，真係好識揾錢。嗰啲嘅造型啊，即係同埋嗰種要你去抽嗰個造型嘅。方法咧，系令到有好多玩家都好心甘乐意咁样去货金，就系换一个造型翻嚟。而嗰个造型当你玩嘅时候啦，其实对于嗰个嘅角色嘅功能上面系冇任何帮助噶。只不过你玩嘅时候多种万圣节嘅气氛咧，就会令到大家玩得好似特别开心咁解嘅啫。 另外一只我经常玩嘅游戏都系 FIFA 19， 系 佢 FUT 即系呢个 Ultimate Team 里边嗰个模式咧，都系成日经常喺啲节日嗰度咧就会有唔同嘅主题啊。万圣节都系，佢就专揾一啲咧嗰啲球队啊，即系唔系同。啲傳說可能蝙蝠啊、鬼啊有關嗰啲隊徽嗰啲球隊咧，就攞嚟有一啲勁啲嘅卡。咁等你去抽、就係咁樣啦，即係啲任務要做咁啊，顧名即係嗰個司儀就希望都係賺大家錢啦。 係咁啊，不過都係嘅、這個，因為即係你畢竟一去到呢啲咁嘅節日嘅話咧，如果遊戲商嘅話有一啲嘅 idea 推出一啲所謂嘅新嘅造型又好啊，或者啊角色又好啊，都的確係吸引啲，令到玩家願意課金去即係嚇享受個遊戲多啲嘅。 係不過嚟緊有一個遊戲咧，唔使課金咧都有啲 update 嘅嘢可以玩下嘅。嗱呢個遊戲咧好耐冇同大家提過就是呢個 Pokemon Go 啊， 係 仲有冇玩先？ 哇！呢、這、一個遊戲退坑好耐咯， 嗱好多人都仍然有好多人玩緊嘅，即係仍然周街都會見到有啲人仲喺度玩緊嘅。不過咧，佢啱啱因為十月咧呢、這個有個 Halloween 2018嘅活動咧，嗱期間限定啊，佢特別就在於其實喺24號已經開始噶啦，咁啊去到11月1號啊，咁玩家喺呢段嘅活動期間咧，短短一個星期左右啦，咁啊可以捕捉到啲所謂幽靈屬性、或者叫做惡屬性嘅 Pokemon， 咁啊另外仲有啲即係唔同嘅即係糖果。哇！呢啲獎賞啊等等咧，都話咧係會喺呢段期間咧係有啲特別嘅 boost up 啊，即係所謂即係俾多啲你，咁啊希望你之後可以換到一啲嘅用具啊，換到嘅一啲唔同嘅即係幫助嘅產品等等啊。 係咁啊，不過你講開呢個 Pokemon Go 咧，我亦都即係可以講下喎，因為好似話嚟緊咧就會有一個即係新嘅功能咧，就係、是、登場。咁啊，呢、這、一個功能係咩咧？叫做時時刻刻冒險模式。 即係點 啊？即係點咧？因為以往大家都知道啊，你玩 Pokemon Go 咧，即係佢就好鼓勵你經常步行啊嘛，周圍行嚟 行去。咁除咗你係捉精靈之外，同時間要做咩呢，就係、是、孵蛋。 嗯， 即係呢你將嗰啲蛋放咗喺個箱入面嘅話，你要行唔知幾多里呀、啊、咁公里呀、啊、你先至可以孵到一隻蛋出嚟㗎嘛。咁、哦其實我印象中呢，嗰陣時候你如果要孵蛋嘅話呢，你係要開住個 app 嘅，即係你要揸住部手機呀、啊、就算你唔係睇住佢都，總之你要開住佢，佢先至可以 count 到你個步行嗰個公里嘅數量嘅，佢距離嘅。咁但係而家呢，你有呢一個叫做時時刻刻冒險模式嘅話呢，你就可以真係唔使開住個遊戲都能夠孵蛋啦。咁因為即係可能有啲朋友都覺得，嘩，咁我唔想無時無刻都開着個即係 app 嚟，可能就係、是、等佢運轉住、啊、 未必方便啦、 啊。咁所以呢而家即係官方啦，就話即係將呢個新功能呢，就係、是、即係加入去呢個遊戲嗰度，就算你冇開遊戲嘅話，都能夠累積你嗰個嘅步數孵蛋，同時之間呢亦都可以令到啊你嗰個嘅即係 Pokemon 啊可以搵到糖果嘅。咁雖然而家喺即係遊戲入面呢，個官方呢就未即係話究竟呢一個嘅功能係幾時確實咁樣呢，就係、是、等大家可以用到啊。不過就預計就話，當有呢個新功能加咗入去之後呢，可能會令到唔少退坑嘅朋友啊，咁即係都可能會即係重回返做呢個訓練員咁話喎。 喂，咁但係呢個咪即係其實同所謂掛機係差唔多、 啊、你可以咁講，但係畢竟嗱，我覺得同掛機有一個微妙嘅唔同嘅咩呢，就係、是、你起碼都要自己行嘅。嗱，我初初都有諗㗎。嗱、 okay, okay, okay. 我初初都諗㗎，就係話喂，如果完完全全純粹係話你識咗 app 之後呢，跟住佢會自己即係去孵化嘅話，咁我就真係覺得失去咗個意義啦、 啊。 因為以往大家都知 Pokemon Go 佢最大嘅特色係咩呢，佢係要你行㗎嘛。即係無論你講緊嘅你係行出去捉精靈又好，又或者係孵蛋都好，總之你要係要行。如果你冇咗呢個特色嘅話呢，基本上 Pokemon Go 呢就淨係變咗 Pokemon 遊戲，就唔係 Go 啦。 同埋 AR 係冇分別㗎嘛，即係你有冇 AR 嗰個技術就變咗冇乜重要啦。 係啦， 如果你唔行， 但其實講真，我玩玩下我都發現有 AR 都好煩嘅，即係我反而覺得就冇 AR 嚟得仲容易，可能捉到嗰隻精靈咁。咁所以嗰陣時候咧，我記得曾幾何時咪就係講呢個 Pokemon Go 咧，咪移植去呢個 Switch 嗰度嘅。 係啊係啊， 當時我都真係抱有一個好大嘅疑問㗎。我喂，本身 Pokemon Go 即係最大嘅特色就係鼓勵你出街玩啊嘛。但係而家當你移植咗去 Switch 嘅時候咧，某程度你係好似唔使出街玩嘅感覺， 即係 online 行就得啦。 係啦，咁所以當時我都有一個好大嘅疑問嚇，咁、如果你變咗喺 Switch 版本嗰種嘅玩法嘅話，會唔會令到原本玩開手機版嗰一堆嘅玩家會有少少覺得嚇、即係個遊戲性質變咗啊，從而或者冇咁投入去玩呢個遊戲咧咁？咁但係後屘我諗下諗下，咁又好難講嘅，因為畢竟我覺得而家 Pokemon Go 玩手機版本嗰啲人的確仲有一部分人係玩緊嘅。咁但某程度我都觉得係饱和咗，即係你唔会令到唔玩嗰啲人重新入去玩返，咁玩緊嗰啲人呢佢又未必无啦啦转啦咁。咁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諗嘅就係话 Pokemon Go 佢都从中希望可以试下转型啊，可唔可以打到一个新嘅市场，咁可能佢 reach 到其他一啲玩家，佢未必鍾意真係周围行嚟行去捉精灵嘅，但如果可能个玩法稍微改变一啲嘅话，都可能未必唔係一个好嘅方法囉。係 不过始终呢咁嗰个呢啲都係小家小修少改，即係加啲特別嘅可能主題啊、衫啊、用具等等啦。其實成隻 game 整體嗰個遊玩性咧，先至係最重要嘅。咁但係似乎咧，暫時咧呢一個嘅 Pokemon Go 咧，真係未去得翻嗰一個即係最高峰嘅時候啦 嚇。 咁即係始終都係少咗一部分嘅人玩啊。咁佢後繼到底仲有冇力咧？咁就真係要睇下廠商咧嗰個諗法係點樣啦。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即係呢啲動畫改編做遊戲呢啲呢，即係我諗冇乜幾可係冇邊套動畫係做唔到㗎喇，已經即係好似每部動畫都好似有幾隻嘅遊戲咁。咁當然唔少得嘅就係一啲更加受歡迎嘅一啲嘅大作啦、 嗯、 譬如足球小將啦，之前其實無論喺任何嘅機種包括手提電話上面呢都有即係一個嘅遊戲推出咗。咁譬如手提電話之前就而家都仲有人玩緊嘅，就叫做夢幻隊伍啦，嗰、那個、嗯、即係有香港版添啦，咁、所以有好多朋友都有玩緊啦。咁但係最近日本呢又出現咗一隻關於足球小將嘅 新嘅遊戲咧，都係喺手機上面玩嘅，就叫做足球小將 Zero 啦。咁亦都係嚟自足球小將 Zero 呢、這個即係、就是、比較新編嘅動畫咁樣噶 嚇。哇！即係其實嗱，我先未講個遊戲咧，我真係覺得足球小將，你知枕住咧，耐不耐佢都會有個新編嘅。 嗯， 即係啊，撇除以往大家細細個睇嘅時候啊，即係咩足球小將小學編啊，咩高中編啊，跟住又唔知踢呢一個世青編啊咁樣樣噶嘛。咁每一次咧好得意嘅，因为嗱细个嘅时候你都仲可以即系跟得上，但系随住咧即系而家大咧，我都唔知系我自己跟唔上啊，定真系画画下就不了了之咗啊！即系我记得嗰阵时候睇呢个足球小将咧，咁你知即係佢都會畫加一啲即係所謂叫做有真人藍本嘅一啲角色落去㗎嘛，即係例如話 咩李華爾啊， 係啦，其實即係李華道啦，係咪先？咁嗰陣時候有一個叫做拿度尼 啊，係巴西球王， 係啦。咁其實就有少少啲人就話參照呢一個朗拿甸奴咁樣樣嘅。咁佢係會有出現嘅，咁喺嗰個嘅即係新嘅篇章入面啦。咁但係我發現咧，我睇咧嗱。佢好似入面有啲咩世界杯篇啊，即係有时候有可能讲下大智慧呢踢下呢一个欧洲联赛啊，我一开始都有睇嘅。睇咗之后呢，睇源头嗰几话十零话，跟住呢你又见佢好似有更新越嚟越慢啊，甚至乎最后尾又好似停咗，即係个故事好似不了了之咗，有头冇尾。咁所以呢你枕住话俾我知，我足球小将佢有一啲新嘅篇章出现啊，甚至乎有游戏可能因为个新篇章而即係改编而成咁样呢，我成日都会觉得吓咁、啊、我系咪应该要 follow 翻睇翻个漫画先至再 follow 个游戏啊？咁样但系你睇个漫画，可能佢又会即系虎头蛇尾咁样样噶。 其实我都唔知道追到去边度。我比较认识最新应该去到什么叫做 Rising Sun 嘅一个嘅篇章咁，但系你话要做啲咩咧，我都唔系好知道噶。不过唔紧要，最紧要咧就系讲紧咧，因为呢只游戏咧其实就唔系讲紧最新嗰啲嘅，佢都系去翻小学时间， 即系都系 reboot 翻嗰啲位 啊。系啦，不过只不过咧嗰啲。画工同即系画风咧就有少少唔同咁解嘅啫。嗱，咁呢只足球小将叫做翼 Zero 啦，翼就即系大智慧个即系日本名啦吓。咁、都系以育成为主嘅，咁同玩家比赛都系一啲模拟嘅比赛咁样啦。咁都系啦，你要砌个阵容。咁简单嚟讲，你又要抽卡啦。咁总之抽到咧，嗰队波系足够去雄霸呢个小学界嘅足球全国大赛咁样。咁而即系啲默契啊，啲绝招啊，咁等等都会有啦。咁同埋咧，你都知抽卡一定系有个叫做level 之分嘅。即系譬如你玩唔同嘅游戏咧，咁可能有唔同嘅分数咧，就代表嗰个卡嘅强劲程度咁样。咁今次足球小将都唔例外嘅，咁但系佢就简单啲，咁啊纯粹用啲星去分嘅啫。咁、即系譬如最高级就系三粒星啦，咁、有啲两粒星、一粒星咁啊，如此类推啦咁样。咁呢只游戏咧有一个吸引嘅地方就系咧，其实一开始咧你唔需要点样去氪金，咁、都应该有一个唔错嘅阵容嘅。点解咁讲咧？因为当你经过即系三场所谓熟习系统嘅比赛之后咧，你就有一个免费。抽球员嘅机会，咁而且嗰个一定系中二星或者以上嘅 ，OK， 咁所以咧你一定系可以抽到主角或者一啲可能小志强啊、林元三呢啲第二、第三主角咁样啦，咁甚至乎啲人都不嬲都系咁玩噶啦。如果嗰下第一下抽得唔啱嘅，咁咪delete只 game 再抽过咯。即系有啲人真系咁样噶嘛，所以 系 必定会中一啲比较好嘅球员咁滞嘅。 系咁啊，我就即系最怕咩咧？因为嗱，其实我之前都有玩过一只游戏《龙珠》啊，其实嗱，《龙珠》。又一部经典嘅漫画，咁啊，即系改编做手游。咁其实之前出咗一款都系噶啦，咁就系、是、又系抽卡嘅咁。咁我觉得抽卡都唔系最大问题，最怕就系咩咧？你抽卡之余咧，都感觉到好乱啊！即系啊，举例咁，通常你会觉得啊，一只角色一张卡嘅话最理想啦。即系假设我如果想抽一个可能悟空，即系超西嘅造型咁样样，咁我纵然知道悟空佢有好多唔同形态嘅变身都好，咁但系唔紧要。我一张卡代表一个角色或者一个造型嘅话，我抽到我就知道我目标好明确啊嘛，系咪先？咁但系最怕就系咩咧？佢又唔系，佢可能就系话哦，悟空超西二咧，咁佢原来咧出呢一个龟波啊，同就咁企喺度变身草气啊，又两种唔同嘅能力嚟嘅。咁啊惨啦，即系变咗你真系咧，发现原来佢喂。一个造型或者一个形态可以几美咁样用，即系悟空假设冇变身嘅话，佢原来出元气玉啊，同界王拳啊，再加呢个龟波气功， 又系唔同卡嘅， 跟住你又可能有一啲嘅调配 job 啦。 有啲玩家可能好 enjoy， 因为都毕竟系视乎翻你个 combination 系点样样去砌，可能有个效果嘛。咁但系好多时候你发现嗰啲游戏咧，嗰啲嘅公司，佢哋去谂个游戏又唔会谂得咁透彻。你基本上发现咧，原来咧可能话假设我用翻头先个例子啊，悟空佢原来系街王拳咧嗰张卡咧系废嘅。即系当你有龟波或者有元气玉嘅话，嗰张卡只系摆埋一边咧，爱嚟可能燃烧咗佢，爱嚟提升其他技能咁样样嘅话，咁其实嗰张卡本身嘅存在意义系冇喺度噶嘛。咁我就觉得咁系揾品啦，即系如果咁讲嘅话，我情愿倒不如就系话 ，OK， 纵然你有张卡，假设你即系可能升到咁上下，你都唔会用嘅话。我觉得系咪应该可能加设一个功能俾佢，令到佢有翻一个存在嘅意义呢？即系嗱，而家你讲紧足球小将，我有时都系，我可能一开始嘅时候咧，可能佢都会比较简单少少嘅，就系、是、啊，好啦，我仲系用二星、三星、一星去分配，你可能得到唔同嘅角色，即系啊，三星就最劲啦，大智慧嗰啲就全部都系三星噶啦，咁啊，跟住就如此类推就数落去啦，冇咁劲嗰啲就二星或者一星啊，咁但系难保假设原来佢啊即系大智慧，原来即系仲要系之后慢慢。越出越多嘅时候，通常都唔难想象系会咁噶啦。就可能佢即系同一个角色都有唔同嘅等级嘅，即系你慢慢发现三星咧都唔能够足以表达呢个角色嘅强弱噶啦。咁我就会觉得，如果真系会有咁样样嘅设计放落去个游戏入面嘅话咧，之后要谂下究竟即系点样样令到成个游戏嗰个系统系平衡多一啲咯。系。 不过我谂大家唔好忘记咧，始终出得游戏嘅厂商佢都系有一个最大目的，就希望赚钱嘅。咁同埋你即系。明知你嗰班系 fans 嚟噶嘛，咁所以当佢有啲唔同造型嘅卡 ，even 唔通可能一个人有几十张卡都好啦，咁冇办法，咁因为始终嗰个系 fans 向嘅游戏咧，系点都会吸引到一扎嘅朋友咧，即使啊可能要货金都好啦，都仍然系会即系投入呢个坑里边嘅、 啊。不过你咁样讲又系令我谂起，即系有啲人咧，佢可能系话即系玩过个游戏咧，佢抽嗰张卡，我就即系个心态就系功能为本啦，即系嗰张卡劲，我梗系想抽到噶啦。 有唔同噶，因为咧我。睇好多玩家咧，有時我自己都會嘅、可能我好中意某個角色，我知道嗰個角色嚟緊係一個所謂什麼抽卡嘅。大節日，所謂祭典裏面咧，就見到佢呢啲角色會出現嘅時候咧，你就真係心喐喐，好想好想擁有佢，未必有用嘅，可能嗰隻嘢係廢 嘅。冇錯，所以我就係話另外一啲嘅玩家，就好似阿生頭先講嗰啲啦，我好似即係玩遊戲王咁樣樣啊。 係啦，我 抽嗰張卡，我係純粹想收藏咁解嘅啫。哇！當你打開自己，因為其實喺嗰、那個即係手機遊戲入邊啦，你打開自己嗰個嘅袋咁樣樣，你真係好似一本卡簿咁樣噶嘛。係 啦， 一次過行曬啲卡出嚟嘅時候，你喺度逐張逐張欣賞欣赏嗰啲嘅画工啊，咁啊，的确都有一啲嘅玩家咧，系循呢个方向咧去感受嗰个游戏嘅乐趣嘅。咁啊，呢一个就真系睇你自己中意唔中意啦。嗱，不过即系而家呢一个嘅即系足球小将咧，就即系喺呢一个日本先至有得玩啫，暂时香港啊未有住嘅。 咪或者有啲朋友醒嘅，就将个 iOS Store 变做日本咁多，你都可以咁做嘅。咁不过呢只游戏咧都有少少比较，我觉得合理翻照顾翻玩家嘅地方就系咩咧？因为你游戏咧，当你去到做嗰啲所谓十抽嘅时候咧，就有个系统叫做必中三星球员，即系最多嗰啲啦，最 top 即系保底俾你啦， 保底啦，系啦。咁原来咧呢个游戏咧开始营运嘅时候咧，玩家咧如果做晒啲最简单嘅任务咧，系会有9000粒石送俾你嘅，9000粒啊吓。咁即系话每次用300石抽嘅话咧，你有30抽嘅机会。 系，所以大家听吓，9000粒石唔好谂住好劲啊，都系抽30次嘅啫，其实 冇错，一次300。所以不过咧 ，anyway 啦，佢都。叫做幾好㗎啦，即係你比其他遊戲邊有咁著數啊？ 係，即係因為畢竟有啲真係好揾笨嘅，咁但係如果真係要講呢啲咁嘅揾笨事件嘅話咧，我諗即係而家時間都唔係好夠㗎啦。咁啊，但係即係我覺得都係啦，佢起碼有個保底系統咧，的確我認同阿生講嘅，唔係即係間間遊戲公司佢做嗰隻遊戲咧都會有呢個保底俾你。有啲人咧真係中個坑落去最慘嘅係咩咧？你已經浸濕咗個頭啊！即係哇，當你嗱假設頭先你講話3000石咁樣樣去抽，當你3000石抽完之后，你都 唔中喎、 啊，得个吉喎、 啊，你就开始同自己讲，咦，下次应该中我都抽咗3000， 唔系，我都抽咗3000嗱，3000我得个吉，我唔系唔抽落去啊，最怕嘅咩咧？你抽到9000石啊，都仲系冇嘢啊，哇，嗰阵时候真系惨啊， 唔系，所以即系某程度上啲有少少赌仔心态，我冇理由输嘅一波，输晒噶啦，点知都系继续输。 胡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今 時今日咧，喺呢個電影工業咧，即係發展啊，遇上一個大難題就係咩咧？就好多時候即係揾唔揾到一個好嘅故事去改編。咁所以你枕住都見到啊，有好多改編嘅作品啦，即係可能即係動漫作品改編啊，見到。所以近年有好多嘅所謂嗰啲嘅即係超級英雄電影啊，就改編而成啦。咁另外一個改編咧，就係嚟自一啲嘅遊戲啦。咁枕住之前都有睇過，例如話 Resident Evil 啊， 即係 Biohazard 啦， 係啊 Biohazard 咁或者其他一啲唔同嘅遊戲啊，都有改編喺大銀幕同大家見面嘅。 係嚟緊香港都有一套叫《三國無雙》啊，不過拍成點唔知。咁但係咧，其實以你講開呢啲咧，以往都幾復嘅，即係復為之多嘅比較。即係我覺得已經即係呢個Biohazard 或者叫做 Resident Evil 已經係比較改得好㗎啦。咁因為個故事本身咧都幾適合去拍戲嘅。咁但係你諗翻以往好多嘅所謂。改編做真人電玩版嗰啲咧，話真係幾出事啦！例如我唔知好多人有冇印象，上格雲頓你知邊個啦？ 你啦， 你覺得佢做個軍佬， 係 街霸嘅軍佬， 係 咁嗰套街霸真係好鬼死嚇人嘅，係啦，咁嗰個街霸就係一個好哇廿幾年前啦，應該係咁啊，講緊係用一個用軍佬做主角，因為佢係美國嘅電影啊嘛，嘅一套嘅街霸電影啦。其實呢個已經同我哋有距離感，因為亞洲人不嬲都係用開阿龍阿 Ken 噶嘛，咁但係冇啦嚇，咁所以就。那個內容亦都係唔係夠吸引嘅，咁所以咧我成日有個印象就覺得，哇死啦！呢啲遊戲刻變成電影，其實縱使啊，你個背景可能好齊噶啦，角色性格好鮮明噶啦，古仔都好順暢，可以解釋曬噶啦，咁但係你要拍做電影咧，始終我哋玩機多咧，係同嗰個世界有差距嘅時候咧，即係你會發現，咦點解呢個真人同遊戲機裏邊嗰個爭咁遠嘅咧？你投入唔到嘅時候咧，其實係有啲窄細嘅。 喂，頭先你講街霸當時。你话睇咧，觉得好即系诧异啦，系嘛，震惊啦。咁但系嚟紧可能再挑战你嘅底线，即系因为 M Capcom 咧，咁佢就即系将喺1987年推出嘅啊，踏入30周年纪念嘅《洛克人》咧，就决定话要拍摄成为真人版，就由呢一个20世纪霍士咧，就系负责发行啊。喂，首先即系我即系谂大家都见过《洛克人》咧，你见过嗰、那个即系。主角嘅造型啊，当你想象下将呢个主角变成真人放喺大银幕嗰度睇，你会唔会觉得喺度灾难片先？认真去讲嘅话系， 其实几难接受嘅真系。 所以你见喺网上面有啲网民去恶搞啊，咁咧就系例如话假设洛克人咧，如果系揾Vin Diesel 啊，又或者系Dwayne Johnson 啊呢一啲咁嘅大只佬去做啦，佢哋因为两个都系光头啊嘛，咁戴住嗰个头盔，好似合翻嗰个头圆揼掉嗰个造型先啦吓，咁啊但系揾佢哋两个去做洛克人嘅话。会唔会太过灰鞋滑稽呢？咁有好多网民就话：喂，唔好再搞呢啲啦！即系又系另外一部嘅改编灾难片。咁但系同时之间，有啲人都觉得，又或者未必如大家想象中咁绝望嘅。因为毕竟之前大家如果有睇过即系一啲嘅即系改编电影，好似例如《Ready Player One》啊，咁佢都即系用好多唔同嘅即系大家以往识嘅电玩游戏啊，又或者一啲嘅动漫角色啊，去改编成为放咗电脑特技落去咧。你睇到喺电影入边咧，你见到嗰啲嘅角色嘅呈现。其实都令人悦目嘅，咁即系某程度嚟讲，电脑科技配搭嘅情况之下，或者即系呢一类嘅改编电玩嘅电影作品，未必如大家想象中咁差咯，系。 不过始终即系我觉得嗰个造型上面各样就要其实我成日觉得拍呢啲戏嗰啲咧系咪冇玩过啲游戏嘅？即系如果佢哋有玩，冇理由觉得嗰个感觉系咁样嘅。咁点解包黑手会拍？得比較好咧，因為始終佢個背景已經係好有電影嘅感覺，即係佢有成個完整嘅故仔。基本上呢啲編劇咧，你改少少就得噶啦。咁你如果你要搭景啊、特技嗰啲，對佢嚟講亦都非常之容易啦。咁所以嗰個係因為本身個故仔已經係齊備咧，係即係完整咧，咁所以你好容易咧就會拍到套電影出嚟。但係你諗下洛克人 Monster Hunter 嗰啲，你話佢係咪冇故仔咧？唔係，但你係咪有好多起承轉合同好合理嘅背景咧？又未必。咁所以你要睇其實就係。乜嘢遊戲先至值得 或者是容易啲去改編成為電影，即係你話刺客系列嘅話要改做電影呢 OK 啊，事實上亦都拍咗一套啦，雖然即係都係拍得麻麻地啊，咁但係你對比洛克人，我真係好難想像一個真人笠住嗰個咁貼身嘅頭盔，而你喺入面係會可以忍得住笑囉。 係咁啊，即係雖然你咁樣講啊，咁但係枕住呢一啲嘅電玩改編嘅電影呢，即係接種都會嚟嘅。咁好似Constantine 呢一間影業公司啦，咁佢都有兩個 project 都係改編呢一個嘅即係電玩作品㗎。咁啊，首先第一個呢就係 reboot 嘅 Resident Evil 啦，即係頭先我哋提過嘅 Biohazard 嘅真人版電影啦，即係有 reboot 又再嚟過啦。咁而另外一個呢就更加為人注目嘅就係呢個真人版嘅 Monster Hunter。 咁大家知道 Monster Hunter 其實呢一個魔物獵人呢，呢款遊戲就喺全球有幾犀利㗎啦，幾多玩家追捧㗎啦。咁而家佢就即係將呢個斬龍遊戲呢就真人化咗去啦。我覺得即係呢兩款遊戲如果要去改編嘅話呢，都稍為合理一啲，即係因為佢冇洛克人嗰個咁滑稽嘅本身嘅造型， 科幻 係啦。咁同埋佢本身佢冇一個所謂嗰個嘅即係死梗嘅一條嘅故事主線啊嘛，即係佢本身入面個人物可以個背景啊，或者可能喺嗰個嘅時代底下有好多故事係可以發生可以去講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啊，視乎翻點啊。不過嗱，以往大家睇開呢個 Biohazard 咧，即係嗰、那個即係出嚟嗰個嘅評語啊，大家都知係點樣樣噶啦。咁啊，今次你話即係將佢 reboot 又好啊，又或者拍呢一個 Monster Hunter 能唔能夠即係贏到票房、贏到口碑咧？我都覺得係有待觀察嘅。 係啊，咁啊，的確呢個就拭目以待啦。因為你改成點，我真係唔知啊。不過當然有啲滿意嘅作品嘅，但係呢個滿意唔係個個滿意嘅。即係譬如我真係好愛港產片 《 超級學校霸王》嘅，就當然佢嗰個造型就唔係完全跟足曬，即係古仔更加唔跟添啦。咁但係至少起碼我哋睇落去咧，其實我覺得咧。佢係比較接近遊戲裏面嘅嗰個世界嘅、即係起碼嗰啲造型啊，佢哋用嘅招數啊，噏嘅名啊，係我哋熟悉嘅名先啦、起碼唔係一啲我哋覺得吓、你拍完之後，我根本唔覺得你拍緊嗰個遊戲嘅一啲嘅作品啦、所以呢其實有啲電影呢一路都話可能會變成呢一個嘅啊，即係電影嘅作品，例如 GTA 之前一路都有人話喂可以拍戲啊，其實亦都可以即係變成一個真人嘅電影啦，但係佢哋遲遲都冇咁做。我谂都系背后咧睇得到，系游戏里边系可以好精彩嘅。咁但系变成电影，系咪真系可以喺好似游戏里边，你可以周围行买衫啊、抢人车啊嗰啲都做到，而又拍得精彩咧？呢、這个的确咧系有待商榷嘅。 系啦，咁啊，仲有讲咗三部啦，就系、是、分别嚟紧咧，仲好似话会即系改编成电影噶啦。咁就有 The Last of Us 啊，不过好可惜啊，就唔揾翻 Alan Page 嚟做入面嘅角色嘅。咁但系咧 ，The Last of Us 就揾咗 Evil Dead 嘅即系 Sam Raimi 咧嚟做呢一个嘅。导演啊，都几值得期待噶。咁另外 Uncharted 啦，大家都知道呢一个类似 Indiana Jones 嘅游戏啦，咁、都会改编成为一个电影啦。 听闻 Division 都会啊， 系咁啊，仲有俄罗斯方块，咁都好似话咧会将佢改编成电影。我真系唔知道俄罗斯方块可以点样变成一部电影啦。咁但系值得期待嘅吓。咁啊，今日咧我哋讲呢个游戏咧，讲到呢一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